本轮正式烟雨的主场，对手是虚空战队。单人赛事里，烟雨拿下了一场个人和之后的擂台赛，目前3-2，烟雨暂时领先一分。而后，当团队赛的出场阵容打出大电子大屏幕上，全场沸腾了。呼啸战队搞出全攻击阵容，那还带点小聪明的。出场时都是规规矩矩把治疗排在首发的。 而后是不是一入场后就换了治疗，成全攻击阵容，这就是现在他们的对手需要考虑的事情了。他们或许会全攻阵容打人盯人，也可能就是循规蹈矩的普通治疗依托4阵容。但是现在的烟雨直接出场阵容里压根就没有治疗，这在联盟都不知有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 而现在却出现在了烟雨这支总被视为有些软弱的队伍身上，这是要破釜沉舟了吗？这种出场阵容，所有人感受到的都是这份决心，真够狠的。虚空队长李轩望着烟雨那边，楚云秀正在对烟雨的选手们讲着话。这位20支战队中唯一的一位女队长， 或许确实不如南选手那种豪迈热血，但是他为战队所付出的一切却不比任何一人少，或许更多也说不定。但烟雨的阵容适合这样打吗？吴宇策看着电子大屏幕上烟雨的出场选手名单，楚云秀还有舒适姐妹，他们三人的角色，元素法师加2个神枪，这3个远程攻击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却缺乏一定的控制力。近战职业哪怕没有控制系的技能，但贴身缠斗的攻击方式也远比远程更加容易限制住对手。烟雨靠3个远程可以完全牵制住对手吗？不能大意，李轩说着。这些简单的道理，烟雨的人又岂会不懂？他们还敢这样安排，总还是有道理的。 上轮星星不就在主场被烟雨突如其来的飘逸打法给打崩了吗？或许烟雨现在就是一轮换一个战术，出其不意，乱中求胜。上场，裁判过来招呼过后，双方选手开始上场。虚空这边，团队首发是李轩和吴宇策的双轨，李迅的刺客，葛才杰的驱魔师，唐李生的守护天使。 第6人则是葛兆兰的弹药专家。虚空常见阵容遇上烟雨极端的拼命会打成怎样呢？现在烟雨的粉丝心中忐忑极了。虽然他们现在和前8的差距高达32分，但是如果真的创造出一些奇迹呢？上轮烟雨用突然改变节奏的打法大胜星星，本轮又见重大调整，也许又是一次大胜呢。 一直保持盛世下去，对手的犯错才有意义。也许前8的队伍突然在这末端状态就不佳起来，烟雨真能进季后赛呢？要赢啊！现场观众全都抱着这样的声音，哪怕是一些对战队本赛季已经绝望的玩家，在这一刻都有点星星之火燃起。也许还有希望呢。 他们没有看到胜利，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烟雨的态度，让他们重燃了希望。6攻击阵容，烟雨对虚空的团队赛开打，但是很遗憾，这场比赛没有电视转播，没办法让最多的人第一时间就关注到这场比赛。本轮电视直播的是另一场，同样也是团队赛比较引人注目的一场比赛，微草主场迎战雷霆。 此时双方也已经战至了团队赛。单人赛事里，微草已拿4分，雷霆只得1分，很好的领先，本该是不错的心理优势。但是当对手是雷霆时，这种单人赛事所建立起来的心理优势可就荡然无存了。雷霆战队一直就是靠团队赛的出色才能拥有现在这样的成绩的。本轮客场挑战微草。 双方的团队赛又会打成怎样呢？哦，交锋数合后，微草战队的王杰西心下就已经有了计较。都开始针对我了吗？大概是星期那一场给了大家太强烈的暗示吧。 打倒王杰西就打倒了微草，现在大家心里一定都已经更笃信这一点了吧？所以现在雷霆也想这样做吗？分割、包围、反 box-1。王杰西看出了雷霆的战术意图，但是该怎么应对呢？王杰西看着身旁的这帮队员，在他的率领下，微草确实已经拿到了两次总冠军，可是自己终归是无法一直支撑这支战队的，自己早晚会退出，队伍早晚要靠大家。不要做靠山，要做榜样吗？王杰西又想起了叶修所说的话，他从前倒是真的没想过那么多，只是不自觉地奋力将微草扛在肩上，或许正是因为之前的成功，才让全队对他产生这么强的依赖吧。可是自己终归会扛不动，他们终究还是要需要摆脱这种依赖。高英杰，一直以来在他小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高英杰，他收获了信心，但是好像还没有凝聚起肩扛起这一切的勇气。这需要在严酷的局面下去成长啊，只有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才会更有勇气，信心也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困难，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能扛就扛了，应该有意识地分担给他们一些。是的，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王杰西下定了决心，王不留行就这样现身于雷霆的切割包围。他或许有能力，有机会从这样的切割中摆脱，但是这一次他选择强行撕毁这种切割包围。两种选手单纯从方式方法上来讲，没有说哪种更优，只能说哪种更适合。王杰西一直以来的选择都是自己能解决就一力解决，而现在他选择了后者，依靠全队的力量来整个摧毁雷霆的战术安排。是否能行，王杰西也不知道，但这是历练，对微草所有选手的历练。星星开始为季后赛增加新的棋子了，霸图的老将们开始为季后赛调整状态和节奏了，微草呢？微草也需要为季后赛甚至更遥远的未来做打算，他们需要改变方式，彻底的改变。 啊，微草被雷霆切开了， 转播解说潘林惊叫着。嗯，李一博只是这样应了一声，他有一种感觉，雷霆的战术可以这么顺利的实施，这和王杰西的选择有关，换是以前的王杰西肯定不会这么容易，或许在他的爆发下还会将雷霆切割撞得头破血流，但是这一次他似乎有一种将计就计的顺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历练微草这整支队伍吗？是不想再发生像对星星时的状况吗？没人知道叶修和王杰西在比赛结束后的那几句交流，所以李一博此时还有一层看不透的感觉。已经养成谨慎的他当然不敢轻易就做判断，他要继续再看看，想想上一轮微草客场对百花最终打成4-6，微草输掉了客场。由于这场比赛没有做电视直播，李一博只是看了赛后的报道，没有再去重看比赛。这场团队赛微草有流露出什么细节吗？李一博不知道，微草败给星星之后已经又打了4轮比赛了，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李一博还是不知道。就因为这连续的4场都没有转播微草的比赛，所以他对微草的关注居然就到了如此苍白的地步。以前的自己不是这样的呀，就算不把所有比赛看个遍，但是每支强队的比赛都会及时跟进，微草这样的强队居然4轮没有观看对方的比赛，这在他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因为现在荣耀越来越热，报道的媒体和评论越来越多，可以轻易获取到大量的信息，所以已经懒得自己去发现了吗？长久的这样下去，自己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屡屡看不出比赛的内涵，脸被抽来抽去的，这很有趣吗？不，这一点也不有趣。自己对荣耀的知识储备大概已经用到差不多了， 自己也需要学习，需要跟上如此荣耀发展的节奏啊。比赛还在继续，李一博却因为又一次不敢在评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深深地检讨起了自己。 啊，王不留行被包围，雷霆急火，这是要一波带走的企图啊。另一端，他们对微草的治疗有所限制，没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先强攻下微草的队长王杰西。 潘林在激情洋溢地解说着。 微草其他选手过来支援了，很迅速的应对，能破开吗？雷霆大概会强杀吧。在星星对微草的比赛中，星星战队可是牺牲了两个角色强杀了王不留行。咦，反切转火，雷霆攻击方向又调整了，这是反包围向了微草其他人，王不留行被甩在里边了。这是孤立啊，是孤立，雷霆将王杰西彻底孤立出来。这怎么说呢，这大概是星星那种战术的反向思维。雷霆或许是意识到他们的能力无法快速击杀王不留行，也或者是认为他们在较大的牺牲解决王不留行后无法确保最后的胜利，所以他们最后显露出的战术意图是孤立。王不留行还在场上，但他的微草其他人的联系被切断了，雷霆在王杰西还在场上的情况下去和没有王杰西的微草作战了，是这样吧李指导？ 潘林大段大段地解释着，忽然觉得身边是不是有些太安静了。